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净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站上吉祥的墨汁，写出如意的对联，燃起灿烂的烟花，绽放快乐的心情，点亮幸福的花灯，守候团圆的情谊，链接思念的电波，传递温暖的祝福。今天是狗年的大年初一，我是英超，代表我们节目组全体工作人员，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生活顺心顺意，祝您狗年吉祥，大家过年好，给您拜年了。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继续来感受电影的魅力，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春节特别节目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重温2017年中国最卖座的影片。那么在2017年当中，中国最卖座影片中，您知道排名第五的是哪一部影片吗？清新与怀旧，魔幻和现实，奢华与质朴，巨星和新秀，总结黄金院线，再现西京强片，哪一部电影最合中国观众的口味？今晚我们说电影2018春节特别节目，2017年中国最卖座电影十强展播。2017中国最卖座电影第五位，国产影片《西游伏妖篇》，累计票房16.57亿元人民币。2013年上映的周星驰电影《西游降魔篇》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2017年，这部影片推出了续集《西游伏妖篇》，并在国内取得了16.57亿元人民币的票房。不过，影片的导演不再是周星驰，而是换成了徐克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《西游伏妖篇》。影片当中的师徒四人分别是由吴亦凡、林更新、杨一威和巴特尔出演。除了巴特尔之外，其他三位演员跟徐克或者周星驰都是老相识。扮演唐僧的吴亦凡曾在周星驰执导的电影《美人鱼》当中有过客串。扮演孙悟空的林更新之前和徐克合作过《狄仁杰之神都龙王》和《智取威虎山》。猪八戒的扮演者杨一威也出演过《智取威虎山》，他扮演的是八大金刚当中的老八。而巴特尔在这之前和两位导演并没有什么合作，不过让他出演沙僧却是徐克点名提出的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影片《西游伏妖篇》。 流行时尚，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谈资，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，潮流新宠， 迎展巨制，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感化了杀死段小姐的齐天大圣，并且收她为徒之后，唐三藏带着孙悟空、猪八戒和沙僧踏上了西天取经的道路。师徒四人表面上一片和谐，但其实面和心不和。这一天，一行人为了生计在卖艺乞讨，结果孙悟空闹得太过分，不仅砸坏了场子，还吓跑了围观人群。唐三藏感到十分生气，就用藤条抽打他。 你明知他们俩变态，还要那么胡闹，你叫我们表演吗？那我们就表演了。我让你这么演吗？我让你翻了个跟头，你搞到了家破人亡。 那你就不要再叫我臭猴子，你明知道我一听到臭猴子我就爆了。 师父叫你臭猴子不是故意的，谁都知道我完全是无心的，这点小事你就想要我的命，张嘴。张大一点。 说着，唐三藏就把脑袋伸进了孙悟空的嘴里。 我现在就把命给你，咬啊，有种就咬。 咬啊，咬下去。 来啊，你不是要我的命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说啊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为什么不断的欺骗我、刺激我、伤害我、折磨我、虐待我？ 看来我们这个驱魔团队不该留在这世上。解散吧。 解散？解散的意思是不是要咔嚓我们？ 一听说要解散，猪八戒立刻坐不住了，赶紧跑到唐三藏的面前。 徒弟明白师父的一片苦心，你还是先把药喝了吧，徒儿以后再也不敢了。 你在说什么？我又没罚你。 哎呀，师父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和大师兄我们是兄弟，心连着心，你打在他身上其实是疼在我的心上，我心老疼啊。 真的是心连心啊，原来打你我的心也老疼了。师傅， 不信你也试一下啊。 师傅打你们心何尝是不疼呢？换我一个人取经，我早就走到了，带着你们多麻烦，为师一个打一百几十个是很平常的，但是我低调我不说。我的如来神掌多厉害，因为我低调我也不说，所以不是你们帮师父去取经，是师父帮你们几个积善修佛。我今天讲得够清楚了吗？你们明白了吗？ 会就快到这儿，你们回去消化一下，散会吧。 其实孙悟空对唐三藏会如来神掌的事情一直是半信半疑的，他觉得唐三藏只是在虚张声势，但是他又不敢对唐三藏不敬，因为怕他真的掌握神功。这一天晚上，孙悟空、猪八戒和沙僧聊天的时候，发现唐三藏在不远处雕刻着佛像。 哎，那个死秃驴又心事， 他放不下一个人。 谁呀？ 段小姐。 他心里面想的是谁关我屁事？死秃驴平时对我又打又骂我都忍，最近他开始踩我的底线了，晚上在我的背后溜来溜去，还问我有没有想他。一说到这儿，我鸡皮疙瘩都掉一地。 老大，那你就别忍了，干脆干掉他。 能干什么呀？死秃驴一开嗓你就伴舞了，说什么呀？ 那我就把他舌头拉出来，打一个蝴蝶结再回去，我看他还怎么撑。 人家还有一招如来神掌呢。 我才不怕呢，那我把他胳膊全给掰断，我看他还如什么来神什么掌。 突然孙悟空发现唐僧来到他的身边。 师父，你什么时候走过来的？ 啊，刚来刚来，我来看看你们。放心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 哎，师父， 怎么失声了呢？ 没有这样的事，荒山野岭那么大声，吵到别人就不好了。 真的吗？ 当然，师父何时有贬过你们？好吧，你们先忙，我去方便一下。 唐三藏走到悬崖边上，确认四周无人之后，向着月亮跪了下来。 佛祖啊佛祖，我这三个徒弟顽劣成性，弟子玄奘管教无方，除了唱儿歌三百首之外什么都不会，一路以来都是靠打靠骂，虚张声势，真的撑得好辛苦啊。现在悟空已经对我起了杀心，而我又失声唱不了歌，祈求佛祖你大发慈悲，赐我那一招如来神掌方式，弟子定感激不尽啊。我求求你， 求求你啊， 佛祖啊，你听不听得到啊？随便给我点提示，哪怕放个屁也好啊。 听到屁声之后，唐三藏环顾了周围，发现猪八戒就在身后不远处。 八戒，你站在这儿多久了？ 刚来刚来。你不叫我都没看见你啊。放心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 师父对你不错吧？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 什么叫该怎么做啊？我就做我自己啊。 师父的意思是祸从口出，沉默是金啊。 我只是放了个屁而已啊！你又恐吓又勒索的，徒弟压力真的好大啊！ 玩这套，师父认识很多杀猪的，你小心了点。 明白。 表面上猪八戒答应的好好的，但回去之后，他立刻就把自己见到的告诉给了孙悟空。确认了唐三藏不会如来神掌之后，孙悟空立刻找到他，想以切磋武艺为由，给他一点教训。没想到唐三藏一挥手，居然有月光从天外射了进来，这让孙悟空误以为唐三藏真的会如来神掌，于是立刻认了怂，随后还把猪八戒给痛揍了一顿。师徒四人继续前行，来到了比丘国，国师九宫真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，并且带着他们见到了国王。这个国王有点古怪，心智像一个孩子，据说是因为吃了返老还童丹。古怪的国王见到唐三藏之后，竟然要他表演驱魔的功夫。唐三藏再三推脱之后，国王表示很不高兴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把听话符贴在自己和孙悟空身上，让孙悟空自己在角落里施展功夫，自己利用画符贴在众人面前重复动作。没想到孙悟空骗了唐三藏，他逼得唐三藏在众人面前模仿自己跳舞，而且还抽国王的嘴巴，导致国王非常的生气。为了防止国王大发雷霆，九宫真人赶紧把唐三藏一行人送出了宫。 法师啊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你搞出这样的事情，法师的招牌怕是烂到词穷啊。来人呐，这里有些盘缠和干粮，你就先拿去用着，这十年八年你就别出现了。 不行啊，弄成这样我怎么可以？ 算了，相见难别亦难，你我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还能再见，保重了堂堂。 九宫真人离开之后，孙悟空走到唐三藏身边。 国师好像对你有好感，师父你心里怎么想的？我看可以考虑。真羡慕你，又修行又泡妞，佩服佩服。 你个臭猴子，你可以不要脸到什么地步？料到你会玩阴的，没想到要我死。给我跪下跪下，你不跪我就打到你跪跪。 打呀，你现在知道当众出丑是怎么回事了吧？你现在知道当众被罚跳舞是有多惨吗？才敢说到跪在你面前像狗一样被你抽打有多难受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要耍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没有尊严。 好，既然都说到这个地步，我就一掌打死你。 打！我早就想好了，我宁死也不愿被你折磨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什么叫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 唐三藏伸出手，并没有打向孙悟空，而是抽打自己的脸，并且对着孙悟空跪了下来。 对不起，我错了。 滚，别给我来这套。 你说他对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师父整天罚你跳舞，让你当众出丑，现在我才知道没有尊严是有多惨。师父叫你臭猴子是错的，一天到晚只知道打你骂你，完全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。其实有问题的人是我，是我搞到大家都不开心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希望你能原谅我一次，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原谅我吧。 哎，师父良心发现了。 没见识，没听说过吗？走的最长的路就是师父的套路，这招以退为进，在适当的时候下跪认错，可以收买人心。师父看了什么？其实他是危机管理学的高手。 师父，其实我做的也有点过分，快进来。其实我很疼你的，但是我低调，我不说。师父，你对我怎样我的心里很清楚，只是以后不要再让我跳那个古怪的舞蹈了。 可坦白说，悟空，你跳舞是很有天分的 啊。师父，你以后就别再提了。 不要叫我师父了，我们两个是一辈子的好兄弟，以后你随便叫我大哥就行了。 大哥，大哥， 开下了吧，猪，效果多显著啊，还准备亲上了，你不服都不行吗？ 师徒和好之后，一行人回到了皇宫，向国王认错。没想到孙悟空看穿了眼前的国王是红孩儿假扮的，识破红孩儿的法术之后，师徒四人合力制服了他，又救出了真国王。真国王为了表达谢意，让唐三藏从自己的后宫佳丽当中挑选一个心仪的姑娘随行。最终唐三藏挑选了歌姬出身的小善，因为小善唱歌跳舞的样子像极了段小姐，这让唐三藏产生了好感。不过孙悟空却断言这小善是个妖精。这一天，师徒一行人走到山野之间，孙悟空突然想小便，于是拉着毫无尿意的唐三藏走进了小树林里。 就算你没尿，多多少少也得挤出一点来，好好照照自己的样子。 帅爆了，妨碍你了吗？ 你妨碍我又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了，你连根毛都没有。小善还有点姿色，他凭什么放着皇后不做跟你出来？ 那你说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是妖精，他要吃你。 啊！ 别自过来！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他是妖精，你不早说，现在才讲。 妖精分好多类，有的一眼就能看出来，有的还真不那么容易看出来。 那就是没证据啦。 证据是要找的，泡妞晕菜了吧你？大明咒照妖镜，用我提醒你吗？你是出来混的吗？驱魔人。 孙悟空想要证明小善就是妖精，但是实在找不到证据，即便是使用照妖镜都没有任何的效果，这让唐三藏感到非常的气愤。为了表示无辜，小善说自己有家人就住在河口村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师徒四人陪着小善回了家。不过孙悟空却坚定这一切都是小善伪造的，在小善家里大闹一场。就在孙悟空准备对小善动手的时候，唐三藏拦住了他。 你跟我说多少次你才信我，这个女人真的是妖精，他们串通好来害你的。 你亲眼看到小善家有老小，你还冤枉他？害人的现在是你，你才是妖精。 你是不是信他不信我？ 是。 好，你们给我听着，这一路我杀的妖降的魔全都是为了他，而我这治不好的偏头痛和我满身的鞭痕，没有一处不是他赐给我的。我欠他的我早已经还清了，他欠我的也不必再还。从今往后你我师徒二人恩断义绝。 唐三藏赶走孙悟空之后，和小善跑到村外的山上谈心。这时猪八戒突然带来消息，称孙悟空正在村子里乱杀人。当唐三藏赶回村里时，河口村的村民已经被孙悟空斩尽杀绝。随后他准备对小善下手，唐三藏不惜冒着性命危险保护小善。看到唐三藏被孙悟空打得死去活来，小善终于承认自己是一只白骨精，而整个河口村也都是他变出来的幻象。即便如此，唐三藏还是想要保护他，可是孙悟空却愤怒地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石猴，一口把唐三藏吞入口中。这时远处传来红孩儿和九宫真人的声音： 天给办了，太好了，九宫真人，这只笨猴子玩不过我们，连师傅都给嚼了。 这一大坨就是传说中的齐天大圣啊，很萌嘛。吃香蕉吗？ 给。 就在九宫真人得意之时，孙悟空竟然把唐三藏从口中吐了出来。 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。 我的尾巴？我的尾巴藏好了呀。 和尚，是你的尾巴露出来了，你和那个白骨精腻腻歪歪的，动了凡心吧。 小善他善心未泯，我要超度他向善，让他投胎做人。你有离间计，我们也有反间计，传说中白骨精的妖气无人能看出，你以为找到他就可以离间我们师徒俩，你太低估了悟空的火眼金睛了。整条村子都是白骨精变出来的幻象，我们假装不知，顺着这场戏演下去，就是要你这个幕后黑手现身。九公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其实我是很聪明的。 说吧，师徒四人就和九宫真人打成一团，最终在如来佛的帮助下，九宫真人终于现了原形。原来他是如来身边的九头金雕，降服他之后，唐三藏又将白骨精超度，随后带着徒弟们踏上了取经之路。而这一次的经历也让师徒四人化解了内部矛盾，成为了一个无坚不摧的驱魔团队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，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《西游降魔篇》。在影片的拍摄过程当中，演员林更新曾经透露，师徒四人当中他的拍摄难度算是最大的，因为影片当中有很多孙悟空和红孩儿对打的场景，然而红孩儿完全是徐克导演用特效做出来的，在真实的表演中并没有和林更新对打的演员，所有的动作都只能靠着林更新的想象去完成。这部影片在特技上再次刷新了华语电影的新高度，观众也给予该片一致好评。但是有好就有坏，电影内容的大幅度改动，尤其是对于人物外形的改动，让一些人认为这原本是老少都喜欢的西游电影却变成了少儿不宜。好的，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《西游降魔篇》的主题曲，由谭晶和吴亦凡共同演唱的《乖乖》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制作人小江，录音师叮当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 我们师徒四人去取经，是否会有心灵感应呢？是否跟着徒弟说你不要想太多，我可以一直保护你们呢呢呢。孙悟空他每次都打妖怪，猪八戒每次问我会不会来，沙和尚他跟我说师父又被妖精抓走，问我怎么办。我的如来神掌很厉害，但是低调我不说，佛祖你给我超能力让我去西天取经，这故事你想不想听 no, no, no. 我的如来神掌很厉害，我们可以一起打妖怪，金箍棒了沙和尚了。